朝鲜在咸津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连日取得成就。参加庆元镇救灾战斗的朝鲜人民军军人，最近仅在四天的时间里结束住房屋顶盖棚工程之后，完成了125幢住房另外幕墙工程和工排水网工程等，取得了成就。庆元郡和咸津北道的十多家工厂企业的劳动群众，在收尾阶段推进数百套住房建设工程。他们提前完成托儿所、幼儿园等教育、卫生保健机关建筑的楼板工程和幕墙工程，一同进行配电线工作。此外，咸津北道林业管理局结束了北部救灾工作所需的原木生产。